哦， 北角就是 北角 约 村， 北角 对欧洲的最北端。 嗯，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最严格的，因为大陆欧洲的最北端是属于俄罗斯境内的。 哦， 但是我对北角的解释就是，这是非专业人员不用特殊的交通工具 可以到达的， 可以到达的一个 最北的地方， 最北端的。 嗯， 它是基本上是北极圈再往北七八百公里的样子。 是吗？ 对，它比阿拉斯加那个最北边 还要 北丢丢。 哦， 对。 我的天哪，那岂不是你看这个地方很有意义啊？ 对，很有意义。 嗯， 然后因为这次特别就是选了这个夏至前后去， 嗯， 所以它就会有著名的叫Midnight Sun。午夜阳光， 午夜阳光 在北极圈以北，所以夏至前后一些日子，它是太阳是不落地的， 嗯， 就是太阳是不落进海里的，因为它北边正好就是海，然后你会看到太阳就是。从我们如果面朝北的话，就是从西边我们的左前方越降越低、 嗯、 降到我们的面前，就降到正北方、 嗯、 但是它还在海平面上面大概一两个太阳直径， 没掉下去， 对，没掉下去，然后又从我们右边升起来。 哦， 如果你查，大家查， 那这真是极昼了。 对对，大家查北角的明信片的话、嗯、就能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太阳画的弧线，大家查那个很有名的一张照片。对对对， 太棒了！这得拍多长时间才能拍出弧线来啊？ 对对，就是四五个小时，不止，可能要六七个小时。 对 对对，能拍那个效果。 要开到这个地方，不是说那个就是非专业人士可以到达最北的地方啊？ 对， 就大家都可以去，只要自驾 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没问题的。 咱开着车真的到达这个地方是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？是不是还比较久，还麻烦吗？ 我这次是开了两个白天，但是我出发的地方比较有意思。我出发的地方是在北极圈上、 哎、哦、嗯、 北极圈上，这是在芬兰境内、 嗯、 芬兰境内一个小村叫罗瓦涅米， 嗯， 罗瓦涅米、 罗瓦涅米 老人村， 老人村，对， 是吧， 是吧， 对对，有点老人村，对对对，老人村，然后对圣诞老人，对，在那儿，然后他那个、 嗯、 北极圈从那个村里穿过嘛、 嗯、 然后当时就是在圣诞老人村住了一夜，然后 在住宿了， 在那儿住了一夜，然后跟圣诞老人握个手、喝个影什么的。圣诞老人就是在，对对，圣诞老人胖胖的，比我还胖点，是不是？ 还是挺好啊。 是的， 问一下父母，因为到了那个年纪，比咱们那个大概二三十岁吧，大概。 对对对。 他们到这个老人村、圣诞老人村的时候，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呀？他们有很兴奋吗？ 他们还挺开心的。 有看，其实我刚刚在进录播间之前问杨姐说，这一趟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什么？ 对。 令我吃惊的是，杨杰告诉我说，他爸爸妈妈的体力竟然比他还要足，就是说这趟行程上，因为他主要是开车太累了， 对，太累，而且爸爸妈妈他要是你让这些上了年纪叔叔阿姨去玩，他们真的他超级 是不是？而且这目的就是他们喜欢的地方， 对 对对对，强度设计，因为开始本来是想照顾他们强度，但是后来玩到最后两天我也有点累， 是他们照顾你的强度， 对对，开始后来他们开始照顾，比如说今天我玩回来在摊着，然后我妈说，哎，要洗衣服了，然后帮你洗衣服，我说哇，你还有力气洗衣服， 你看看， 对，然后我妈洗衣服的时候还能跟我聊天，我说哇，你还有力气说话，我真是 厉害， 太服我妈了。 对，你看这个老人们心里也有一个圣诞老人，对吧？ 对， 这个年纪哈，然后呢，杨杰的爸妈应该是非常外向，那个叔叔阿姨， 对 不对？ 爱聊，对， 一见到那个圣诞老人，哎，没想到你这么胖啊，你好。 是的，是的。 你平时都吃什么呀？养着胖？ 对， 吃三文鱼吗？ 嗯，没错。 那个什么样的？ 那个三文鱼是垮炖吗？ 老人就这一路啊，就给你的感觉， 嗯、 他们有没有就是因为毕竟是年岁在那儿摆着，再精神焕发，再体力旺盛，他也有比咱们累得快的一个表现。 有点，对。 有哪些时刻老人们是比较辛苦的？你跟我说说，如果带着爸妈出去玩的。 我印象深的比较深的是，当时在几个城市里，在丹麦哥本哈根，哥本哈根， 哦、 然后斯德哥尔摩还有赫尔辛基这三个城市， 哦， 就三个城市其实都非常非常小。就我以前自己小时候去，十几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就肯定是就用双脚就走完所有景点了。 哦，不大，哦， 对对。然后，但是这次的话，就我又绕了，就是我就上来就买那种交通天票。 嗯。 然后，但是即使买了交通天票，就是他还是就有些景点要下车再走20分钟 啊。 对 对, 对, 对，那种就仍然就我爹就说：“哎呀，走慢点，走慢点。” 哦。 我说：“走一会儿，然后歇一会儿。”就那种感觉。 嗯。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觉得哎，就是要注意的地方，但是他们能撑下来。这点可能我就可能穿鞋穿的比较舒服吧， 是， 就是 对 对，还没有到那种说哎不行走不动赶快回家， 反正 是还没到那种程度， 对，反正是这样，需要身体力行去走路的时候，老年人体力就肯定比我们消耗的要大了， 对, 对吧？ 对 对, 对， 而且我发现，对，就是在城市里面观光让他走，和在那个自然的环境当中让他走同样的路程， 他们更喜欢在自然里面。 没错，没错。嗯，道道说太对了，就是最后一天，就为什么我现在回来精神萎靡呢？就是因为 精神萎靡， 对， 累的， 有点累。 对，就是因为最后一站，就是我安排了一个我都没去过的这个北欧的景点，就。先插一句，就是我其实这次北欧的行程是因为心心念念最后一站，其实前面的所有景点我都去过，只有这一个我是没去的， 都是陪爸爸妈妈玩的。 对对对，然后那个站就是大家在叫步道台， 步道台， 对，它是挪威靠东南西南角的一个看峡湾的风景， 得爬山是吗？ 它要爬，对，它那个地方是停好了车以后相当于一直爬，然后爬到山几乎是山顶的位置。 是你微信说的四个小时那个吗？ 对对，然后它就是像一个悬崖一样的一个效果， 爬了四个小时。 我那个照片是看到峡湾的风景，然后大家搜步道台的话就能搜到它像一个悬崖一样，然后就人可以站在那个角上，然后就是从外面看反而更壮丽。然后那个地方的话，它设计的是四公里的一段路程，但是它那个山修的，它有人工修的这个痕迹，但是它修的特别的 简陋， 或者说也不知道它是故意的还是因为挪威人工太贵了，它就没修。然后它里面经常有那种三四十厘米高的那种大台阶儿，而且那种石头很 三四十厘米哦， 没有打磨过， 对对，没有那种很不是水泥墨水，对。然后当时我就是，它设计是两个小时爬嘛，然后我跟我爹妈都是四个小时下来，而且是一直是我爹妈在等我， 叔阿姨还能爬着， 没问题，对，就是爬一会儿，就是我说不行， 歇会儿， 多坐一会儿，然后再爬，然后最后当然爬到四个小时，爬到很开心，后来。拍照用了一个小时，下山又走了三个小时。 哎呦， 妈呀！ 下山还对，下山其实相对比上山要轻松一些嘛。 是， 对，但是可能因为累了，所以就可以走得慢一点。 哦、 然后反正，然后那天就是我感觉回来就觉得 累得 不 行 了。 累得不 行 了，对，哦、太累 了。我妈又恢复到洗衣服和聊天的过程。我当时觉得，我当时我看到我妈，我就想到金庸里面那个金庸小说里面，丁春秋，你明白吗？他出场那段就说这个人这个。啊，什么面色就是脸色特别好啊，气度非凡，对对，行。然后他爬山特别强，就那个细节就是他爬山。我当时想，我娘就是这种人。然后就是爬的时候，而且我娘还特别爱跟聊天的，上山下山一直在不停的说话。然后我当时连喘气的力气都快没有了，我娘还在不停跟我聊说，哎，你二姨怎么样，大姨怎么样？这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然后就 杨女士，我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了。 对对对对，各种奇怪的老家的亲戚啊什么的，就一直不停在 老人就这样爱唠叨。 对我妈也最近玩微信玩的特别嗨，所以她就说，哎。你看我跟他发微信，他怎么回复我的，我又怎么回复他了。当时我说， 你说妈，你先别打扰我，你让我歇会儿。 对对，就这样。但是特别点，就那一天步道台那天 累着了， 对，是累着了。但是那一天就是 没有缆车吗？ 唯一一个没有去过的景点。 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爬完了以后我很震惊，就是发达国家还有如此之简陋的景点。 是。 就是、后来我想，他一是可就像刚才说的，他可能是 吧， 对，他可能是。故意的，我当时在一边吓唬想，我说这要是包给一中国的这个施工队，估计两年之内全部砌成水泥台阶，蹭蹭蹭往上走， 蹭蹭蹭往上走， 对对， 然后顺便给你安个缆车， 对，还能缆车， 是那种吊桶形式的啊， 是的，是的，然后还有那个观景平台给你砌平， 水 辟出一块停车场， 四个小时高不高？不高， 它其实并不太 高， 它离水面就是真是海平面了，峡湾海面它是604米的高程，所以其实我们 爬这么久， 对，我们就算从。水平面爬也才爬600米而已， 真的是那个道真的太不好走。 对，道它其中有一些地方就是肯定要手脚并用的嘛爬， 对，四肢都要用， 对，几乎 前方出现一个60厘米的台阶， 对对，就是那种特别惨， 哎， 对， 你身高1.47米， 对。 你肩了我的肩膀上，对 对，就是那种 感觉，协作也很 对对 对, 对、 啊，反正是爬这个叫什么道来着？刚才说的这个 步道台 在挪威是吧？ 对，在挪威。 唯一一个杨姐没有去过的景点，还是挑战她的极限的体力的。 真是， 哦、 对对对， 它不单单是那种就是大自然的风光，而且它是非常的原始啊。 对 对，可能是由于人工太贵了。 对对 对, 对， 人工也上不去。 对, 对，真的，我当时有一些石头啊，是看见人马的，我想这石头不太可能是从下面运上来的，它肯定是就地取材，但是你得带个工具什么的把它凿开，然后还得给它铺上，也想想也挺辛苦的，这 也挺辛苦的、 但你当爬到那个最高峰的时候，然后看了一片峡湾，你也觉得特别值得， 哇，太帅了，那个真是值得， 是吗？ 我当时发朋友圈就是爬山四个小时，只为 这一刻，对， 然后底下无数的人去，值了，值了，值了，值了，值了，都这么说， 真是， 对对对， 真是， 是吧？杨杰青说你们爬完试试， 对对对， 你们爬了一个60厘米的， 对 吧？让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你以为容易？ 对对对， 是不是？ 对， 反正挪威会让我们感觉杨杰重点提到了挪威哈， 对对对， 行程起点是从哪里开始？ 飞的是北京飞丹麦。

将永远长存。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，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，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，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，听见经典诵读会，7月21日，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儿，旅行五间道。 离开固有的圈子，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，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。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，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。远一点的风景，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，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在小的广告信息之后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，我是周准， 我是道道。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，其实你发现没有，我们记每一个朋友、朋友里面的朋友圈都有标识标注，我写的杨杰的标注是美国通杨杰。其实杨杰除了对纽约呀、那些大都市熟悉感兴趣之外，北欧也是他的那个撒网的重镇，对不对？ 是。 这次以他自驾人的自驾者的体验的身份，带着他的老宝贝儿，他爸爸和他妈妈，他叫爹娘， 对， 感受北欧四国的浓郁的那种风情哈。 对对对， 我觉得是这一趟绝对收获很多。 哎，当然了， 对吧？你、你想吧，肯定太多太多了，起居照顾。分享，然后安抚，然后各种的，对不 对？ 对 对对对。 问一下哈，咱爸咱妈这几天的行程当中有没有？其实我感觉他俩应该不会，就真的，哎呀，咱今天稍微歇一天，有没有这种时候？ 有 没有？有， 倒没有歇一天的时候。 哦。 但是他们会有这种，比如说玩的上午说，比如说可能设计的是四五个景点， 哦， 俩吧。然后对，到第二个说，差不多了吧？是不是就这样了？可以回家了。对，可以回去。可能一是可能时差问题，他们可能到下午3点钟就有点累了。 哦， 对，吃完中午饭1-2点钟的时候。二是可能是觉得在城里走就容易累， 一走就容易累的话， 对对对， 坐车还行哈。 是的，是的。其实一般如果要是城市，因为城市毕竟人还是多一点。 对， 对， 对。 而且欧洲的那种建筑物，如果要是在老宝贝们的眼中，其实可能差不太多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 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行啊，都差不多，那就走一两个代表性得了。 对对对对，当时就是，对，当时就是，对，当时我爸就问我说，下一个什么？我说下一个是另外一教堂。怎么又是教堂？